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春意浓，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红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三届长城梅花展正在举行，通过梅花展的举办，渤海镇旅游形成了淡季不淡的场面。来听报道。 这次展览的梅花主要来自于江苏无锡的冯氏梅园，总经理翟克修介�绍说， 这次这个准备了就是1000余盆，主要以那个盆景和造型树为主。这次展厅规模应该有1200余平，古装梅花百年以上的呢，这次带了是12盆。 展厅内80%的梅花还处在含苞待放的状态，品种包含了朱砂、绿萼、垂枝、宫粉、玉蝶等。游客在现场除了可以欣赏到梅花外，还可以看到旗袍走秀、古筝书法表演与梅花的文化形象相结合，创造出情景交融的体验。如今在北京的室外，大家可以在早春时节欣赏到梅花。不过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这是几代人致力于南梅北移的结果。中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张启祥介绍说， 梅花呢，它的自然的分布是在长江流域，北京希望能够引种这个梅花，从明代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过去都没有成功。经过在北京林业大学陈俊瑜院士带了那么将近3代人的努力，现在选育了10多个品种，可以在北京甚至更北的地方能够栽培。所以现在呢，北京早春的这个梅花盛开的时候，那么吸引了北京的成千上万的这个观众。 开幕式当天，景区内可谓是人头攒动，游客们或驻足拍照，或闭目闻香。渤海镇主管旅游的副镇长秦红霞告诉记者，借助梅花展，渤海旅游实现了淡季旅游、旺季销售。 由于办这个展，然后把这个客流量给带来，从这个旅游景区带动产业富民，带动这个低收入发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里的100株腊梅已经进入了花期，一朵朵金黄色的腊梅花点缀在枝头，非常好看，预计花期会持续到3月底。海淀北京鸠峰国际梅园的梅花也已经盛开，那里是海淀区集中展示梅花种类最全的地方，园区里种植了3个种系、8个种群、32个品种的400多株梅花。延庆归河市园段清淤水质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几天北京世园会园区归水河段飞来了80天鹅，它们在湖面上悠然栖息，为立春之后的园区增添了几分生机和惊喜。据介绍，这8只天鹅已经飞来10多天了，这也是天鹅在这里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天23点28分，我们将迎来惊蛰节气，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惊蛰时节正值99艳阳天，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回升到0度以上，专家提醒此时节乍暖还寒，适当春捂以防倒春寒。公园半程马拉松北京公开赛今年首站比赛时间已经确定，将于本月24号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本站比赛是这项赛事的第34届比赛，也是健康中国马拉松系列赛事2018年的其中一站，选手们可以登录北京体育总会 APP 进行报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呢比较好，风力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8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 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你们了， 打起精神来。 过完年啊，真是我觉得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是 吧，有的人呢可能特别快的就投入到这个工作状态了， 是，比如说我， 比如说你，比如说永刚， 对， 你们俩都属于这种就没什么变化性， 就觉得休息了吗？一直在工作嘛， 啊， 而且休息这几天就当是个过个周末嘛， 嗯， 调理一下自己，转变一下心情，然后串串亲戚，紧接着就回到工作当中。 对， 这种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特别好。 但是 呢，你像谭博士这样就不是特别好， 啊， 一回来就说，哎呦，过年真累呀，再也不想过年了，啊，以后再也不回去了。 嗯， 那就有这样的抱怨，但是呢也是特别积极的投入到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好的， 是吧， 对，说说你。 我是思想上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身体 上准备好， 拖了后腿了。 是，没关系没关系。 哎，这种反正就是各方面都不是很舒服。 是 啊，慢慢调节吧。 是，因为你想就跟放寒假，我记得在寒假最后那几天的时候，你不是说比如说学校要返校，其实返校这个作用并不是说我要收学费呀，我要给孩子们一些新书啊，更多的一部分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情景感觉。 对对对对， 哎，就觉得哟， 对， 要开学了。 是， 所以包括老师在第一天的时候都会跟孩子们说说心啊，我们要投入到新的一个学期的紧张的学习工作当中了。 对， 其实你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你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就是借口不想去。 是， 我说妈妈，我病了，我身体不舒服。现在发现这可能不是借口， 是 可能真的是病了。 是，放心吧，我觉得你清明之后一定会恢复正常。 那么久啊，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哎，来吧，首先请出的是刚刚我说的状态特好的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哎，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另外一位呢，其实状态也非常的不错，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这个周一啊，我们继续还是回答大家的问题为主，而且今天呢，我们选了三个户型，其中呢有两套是老户型，就是算是老房子了。 对， 有一个呢，看着挺好。他自己也觉得挺好，但是呢还是想让咱们一块儿跟他这个出出主意，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好，可能人家就要拿下了。 是 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一块儿来看看这三套房子。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您的房子要买的房子要卖的房子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想装修也好，比如说我买完之后想怎么装修也好，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提给我们。除了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个小时直播时段，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提出来，发上您的户型图，发上您的问题，或者呢您可以把您的户型图和问题发送到我们住在全拼876@163这个邮箱里边，这个邮箱呢是24小时为您开放的，随时发都可以。再说一遍，住在全拼876@163.com。 好了，那大家发送数字一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户型。 哎，对，咱就先说第一个， 是的是的， 数字一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户型了。先让永刚来说吧。因为之前我已经让谭博士说过了，谭博士说，这套户型主要让永刚来说。 行，那个我来说。 永刚，我发现了，今天这期节目主要是咱俩聊哟。 好， 我先说说人家的问题啊，这是 听众李岩发来的问题和他的户型。他说呢，这个户型呢是一个牡丹园的一个老房子，他觉得呀，卧室和客厅都很满意。因为我看了一下啊，卧室呢是带着一个阳台朝南，客厅他为什么觉得满意呢？因为客厅里边也有一个朝南的窗户，所以呢采光应该不成什么问题。这两个大小，卧室是 9.9 平，加上阳台 3.7 平，也有十几平米了。客厅呢 13.7 平米，他觉得大小啊什么的都挺合适的。但是他觉得不满意的是卫生间和厨房。尤其他说卫生间还有一个粗管子，也给我们发来了，我们看了一下。这应该是下水道的那管子， 对，下水道 是吧、 嗯、 挺粗的一管子，就在这外边裸露着。他说这管子怎么改呢？如果不能改，我是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把它遮住啊？所以来问一下，先让刚子来解决一下吧。 行，刚才呢提了是好的地儿，这个客厅 13.7， 卧室 9.9， 然后再加上一个 3.7， 也差不多13点几的一个尺寸。而我们其实进门之后啊，还有一个 3.4 平米的过道，我觉得都没问题。但唯独上我们的这卫生间确实真的有点小。但是我说实话，在头上节目之前啊，我还问了一下夏明，我说诶，这个照片跟户型是一家的吗？ 啊， 对，但是那个 他给我 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我从图上我怎么看我都没有看出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啊？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去看的情况下，这个窗户是靠边的， 嗯， 而且呢，我们在这张照片的偏右侧其实有一个很粗的管子，这个管子一看其实就应该是一个下水管，但是我们从地面上其实很清楚的能够看到地面上的所有一切，但是我们没有找到马桶的下水， 嗯， 对吧？ 没马桶， 对，没有 至少照片里边看不出来。 对，照片里边是看不到的、 嗯、 那么我们从户型图上来看呢，户型图的窗户的位置其实是居中的，并不是靠边的、 嗯、是的。 而且呢这个马桶啊也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马桶的位置的，所以说这两个呢我并没有太清楚的能够对得上哪是哪儿。 嗯， 但无论怎样说，咱们如果不看照片的情况下，我们先从这个图上来去看。我们其实也要跟大家伙说一下，这种图啊有些时候可能真的会存在一定的错误， 就是这图不是特别准是吗？ 对，因为这种图纸极有可能不是开发商做的 哦、 极有可能是房屋中介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类人给咱做的这样一种图纸、 嗯、 里边有一定的差距、 嗯、 我觉得是正常的。 嗯， 而且呢这种图纸啊通常情况下为了让买房者感觉这个房子比较大，会将里边很多的模块，比如说像沙发模块、床的模块，都会变得比平时小一点。哎，他就会觉得这个空间很敞亮，放了床之后还有那么大的地儿呢，就会有这样一种遐想，其实会误导人们的。那么我们还是以实际的照片为主，因为照片毕竟是骗不了人、做不了假的、那个从这个照片上来去看呀、啊，这个管子确实真的还蛮粗的，而且卫生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嗯、 但是从这个砖上来去看啊，因为你从洗手盆这看起来的话，洗手盆大概在50多厘米，这种柱盆、 嗯、 那一块砖的尺寸大概在30厘米，这么看也就是这个整个卫生间的宽度应该还有个小1.5米的尺寸也、 嗯、 其实也还行，我觉得 就是比它的户型图上所展现的2.4平的卫生间要感觉大一点， 一定是稍微大， 是不是？ 对，因为这里边的这个里边有一些数据是能够算出来的。 哎哎哎，对对 啊。而这个管子的话，我们其实现在这么看确实真的很难受。 嗯， 如果说改动的话，这个肯定是改不了的，因为它毕竟是楼上楼下， 它是主体，所以是没法改，是吗？ 对， 你要改了楼上的排水怎么办？ 对， 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比如把它变成一个弯管，然后走 到墙。当然不行，不行， 当然 不 行， 对，除非这是什么呢？这是顶层。如果我们是顶层的情况下，楼上没有下水了， 啊、 我们可以将这个给改一下之后变得稍微细一点。 嗯， 因为顶层的话，它其实只是起到一个通气和保证相应气压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 那么。如果不是顶层的情况下，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 嗯、 而且另外，我再从照片上和您再说一下，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很明显的锈迹斑斑的感觉了。 对， 牡丹园的很多小区其实都是一些老旧小区，那么这些老旧小区，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这种管子叫就是金属的下水管， 嗯， 会已经到了出问题的年限了。比如说有可能会里边会有生锈，比如说两个管子之间衔接的这种管箍的位置，有可能比如说会开裂了呀，或者 破损。 对，这种情况下只是极有可能出现的、 嗯、 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您啊，如果能够去找一找比如说像物业啊，或者说是那个住建部门啊，能够调整一下的话，或者能够改一下的话是最好的，不过这难度还挺大的， 难度挺大、嗯、 这很大。因为你比如说 六层的房子，因为那边基本上都是五层到六层的那种小板楼。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在二层或者你在三层，相当于你在中间，那你的楼上和楼下怎么办？ 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就要做好一个准备了，就是等到用上N 年之后或者多长时间之后它这个管子坏了之后怎么办。 嗯， 其实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这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它真的有一些漏水啊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所以说这种管子只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去包，给它做一些防锈处理，这样的话呢就是真的坏了之后可以检修。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方便拆装的这样一些材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桑拿木啊或者是铝扣板吊顶啊等等这种形式给它简易的包起来，因为这种坏的可能性其实还是蛮大的了。而我之前也接触了很多像类似于这种管子的和这个年限的房子，找到了相应的部门说现在还没有维修的这种条件。我们问什么时候维修啊，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维修。对，这是实实在在的回答。所以说您真正要去做的情况下，我也是建议包起来还是要好看一点，要不然太丑了。一定别选择这种轻体砖呀、这种形式给它包起来，要不然的话日后真的在拆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对，拆起来的时候就会等于把整个卫生间全都拆掉了。对，就不可能是局部去调整了。所以说您要是去做，一定是要去做一下这种方式。而且呢我们再看一下有几个位置。第一呢看看这个 S 弯，就是马桶的 S 弯的这个位置有没有是衔接的还是一体浇筑的。如果是两个扣在一起之后焊接的这种形式的话，我们建议您从底下重新再用那种水泥胶给它糊上一遍。然后我们自己人为的给从外边做一层保护， 这是防漏水是吗？ 对，防止它漏水。如果是一体浇筑的情况下，就是一根整管没有这种焊接的焊点的情况下，我觉得还好。对，我们要先看清这几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呢就是那防锈处理肯定要去做一做了。而且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如果有检修口的情况下一定要留好检修口，因为这种金属的它随着生锈挂污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所以说极有可能会有这种排污不是很通畅的这种问题。所以说这个里边我觉得是很主要的事情。处理的办法我估计也就这些了，改是改不了的。 因为我之前跟李岩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她应该是年龄不大的一个女孩，她说他们刚结婚没多久 啊， 所以呢需要这样的房子呢是跟父母住的稍微近一点，然后呢就相中了这一套房子。我说但是就是因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嘛，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其实你可以这么考虑一下，他卫生间有很多老房子它的管道都是裸露的，现在咱们去餐厅的时候有时候看上边那些装修他就给它涂黑了，也挺好。我说你们干脆你们如果能接受类似于像什么工业风，对吧，我地面呢比如说卫生间您可以铺点黑瓷砖，其他的我就找自流平，多好啊，是吧，您就铺成这种，然后弄成黑色的，然后这些管子也涂成黑色的，让它影在这个整个的装修里边，不也挺帅气的吗？ 对，这是一种啊。其实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比如说我们从因为在卫生间里边呀，卫生间小，在墙面上做的时候不宜做的太花，就像我们现在就有点花了。 对， 您可以怎么办，我们任何人其实都不拒绝绿色，那么我们要再去做的时候，其实可以考虑把这个地方用一些刚才说的那种水泥胶给它围起来，围起来之后我们从表面上的时候通过一些手绘，就是绘画现场绘画的形式，我们给它加一些这种装饰性的处理手法也还可以。 对，你跟我爸想的是一样的。 对，这是一个。然后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些 相当于厕所多了一个巴洛克的柱子， 对，这是一种方式。而且还有呢，我觉得还可以延伸一下，就是将这个柱子其实也可以帮它变成我们比如说悬挂一些物件，比如说卫生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五金件，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改良之后可能从上面可以直接悬挂，然后呢比如我们挂毛巾啊挂浴巾啊或者挂的真的植物啊或者挂一些其他的这种装饰品啊，我觉得都还可以把它从视觉上美化一些，功能上改变不了，那我们只能从视觉化上去处理一下。 对， 唯一要去注意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别把它封实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有可能就会出问题。 嗯， 对，总体来说户型没问题，户型还是挺好的。 作为小两口，住这么一个房间，我觉得还不错， 挺好的。 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然后一过道。如果还有一种可能啊，这要看一看，就是我们其实过道这三点几平米的面积相对来说有点浪费， 嗯， 因为这一块有一个厨房门，有一个卫生间门，而且的话还有一个壁橱，还有一个入户门。那这一块其实，有点浪费。如果是考虑考虑，比如说我们把卫生间门给它调整到客厅这个方向的话，这面这个过道这儿有可能会用一用。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 嗯， 对， 就变成了一个小玄关， 小玄关、小门厅或者小餐厅这种形式，我觉得都可以看看究竟自己需要一些什么功能，或者是房间里面缺失什么样的功能能在这实现的， 嗯， 我觉得是可以的，嗯， 因为从照片上看啊，发来户型的一些实地的照片上看，好像面积会比户型图上所呈现出的面积要大一些，不管是厨房也好，因为厨房他也给我发了，也给我发了，不管是厨房也好，客厅也好，我感觉啊，只要不是用鱼眼相机拍的啊，那种显大的那种，就看起来好像比户型图更显大一些。如果您的那个过道真的挺大的话，宽呀、长呀都挺够的，您就可以像刚才说的那样，把卫生间的门稍微改一下，过道可以做个小餐厅，因为正好也把厨房给连接起来，对吧？ 对， 也挺好。而且这一面墙等于就您就利用上了， 对，小空间呀，那个千万别觉得某一个才两点几平米、一点几平米，这个地方我们不用了，别这样想。我们越是小空间，越应该把每一个尺寸用到极致。 好， 来，博士。您从空间心理学来看这个户型怎么样？ 这个户型我不知道这个李岩这个朋友买没买，相对来说这个房子不属于奇葩户型，但整体感觉来说还是不那么的方正，差点意思。倒是刚子刚才那个建议说把卫生间的门如果说改到客厅这堵墙上，我倒是建议这位听众可以把这堵门跟这面墙整面做成隐形门，或是统一类型风格的，类似于把门贴上壁纸跟整个墙面维持一个统一风格， 就一体化了。 对，一体化。因为如果卫生间门改出来的情况下，像如果来个客人泡茶喝茶之类的，那这个门如果常开那是很别扭的。 是， 有窗户你可以不用敞开啊， 不用敞开， 有窗户我们 做成协调感， 窗户一定是 有的，隐形门， 对，隐形门的是一种方式。 好， 一般啊，像博士拿到这样的房子呀，这个吧还是交给刚子处理吧。 不好，我觉得老房子呀有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呢，因为它比较老，所以那个时候呢只是更在乎它的实用性。 哎， 对， 比如说户型也好啊，它是否方正也好，那个时候是不太在乎这些的。 对对， 而且再其次呢，就像刚才刚子说的，因为房子相对老了，可能它的功能化划分啊，然后里头的一些零配件的老化呀，这些是要面对的问题。 对对对， 如果要是这些问题你都面对了，那其他的就不是问题。 对，尽量老房子中怎么把它搞得实用一些。 对对对， 因为今天啊有两套老房子，而且今天咱们就主要聊一聊，比如说老房子的改造，老房子的重新装修需要注意点什么，咱们还是结合着这些实例，让刚子和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具体的一些问题，提醒大家去买老房子，买完之后您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 对对， 是吧？了解一下。接下来咱们看第二套呗。 好， 第二套大家依然是回复数字二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我最关注的是那个窗户特别像吸尘器口的那个， 那就是这个吧。 哎，我很关注， 特别像。 对对对，我就想听听博士怎么说这个户型。 这个我觉得。这是小辫子给咱们出的难题，他说哎，我这户型属于奇葩户型了吧，啊，94年的房子60平不到，目前报价是450，地段在安华桥附近，地儿不错，各位觉得砍多少合适？看来是他也觉得 附近均价多少钱了， 他也觉得这房子肯定是户型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有砍的空间，所以需要从咱们那儿学到一些套路术语什么的，来跟人家这个房主来砍啊。 因为这个户型你乍一看特别像手持吸尘器，或者是手持的那个浇花的那个喷壶 啊， 非常的像 啊，对，特别像喷壶。 对对对对对，来，这个博士先来呗。 奇葩户型是毋庸置疑的， 确实奇葩啊。 对。 哎，但是我觉得他一进门这一块卧室和 他所谓的这个客厅加上卫生间厨房这一块相对还是完整的一小方块啊。 这个户型从空间心理学来说典型就私密感会差一些。记得咱们上次的节目也遇到一个入门直接看到卧室门的那个户型，这个户型在走廊过道这一块跟它是有相似之处的。 嗯， 然后其次另外这个 B 卧室的情况下整体感觉其实比客厅还要再大一点，从照片上看。 是的， 大多了。 是的，如果同样画成正方形看的情况下，这样的话首先就要考虑到客人他的会客跟他的居住舒适度方面，就得从这方面建议听众去考虑一下。 因为你看它的进门位置啊，如果大家现在能看到图，回复数字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能看到图的话，大家发现它的厨房和卧室壁虽然是有窗户的，但窗户一定是过对着走道的过道，对不对？要不它这门怎么开呢？坐 客厅的光线采光可能也是出现问题的， 升降梯直接就到了门口了，那不可能，一定是有过道啊。最好的可能是什么呢？它这是过去那种老房子一个大通过道， 嗯， 从那儿一进去之后，它可能是对着过道那窗户， 嗯， 所以采光可能还凑合， 嗯， 但是绝对也不会太好。所以我就想，干脆把那个卧室壁什么那墙全打了，直接 K 成一客厅多好啊！这样不就变成一室一厅了？ 不，这样的最大的优点是你这个所谓的客厅，它至少 无用啊， 有采光、啊。 哎，对对对， 对吧？要不然它没有采光嘛。 是的，是的。 对，空间心理学上来说，咱们的卧室也不太适，客厅也不太适合比卧室要小。 嗯， 这个对于居住上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太好。 嗯， 然后还有我一点建议，就是如果这个卧室 A 想要用它的情况下，咱们正好可以在 A 这个多出来的这块三角形的地方做一堵推拉门， 嗯， 整个让房间变成方正、 哦。等会儿我们要先进广告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儿来。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呐。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嗯，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价新品发布，优惠力度史无前例，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了做了。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遇见好彩头，购机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电竞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一讲到这个奇葩户型啊，我们就聊得不亦乐乎。 是的， 啊、这个我们意见有很多。博士的意见呢，谭博士的意见呢是放弃购买啊。这个刚子的意见呢， 可以买呀，我可以改呀。 啊，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啊，非常异彩纷呈的一个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户型二啊，这也应该是一个老房子，而且过去可能就是一个宿舍楼。 嗯， 有点那种感觉。它的阳台特别奇葩，是一大三角。 是， 所以呢， 我真的看过那么多的户型，这是我头一次看。哇，有小喷壶式的户型 啊，这。 哎，真太少见了！ 这像子孩子拼的积木似的， 是 啊， 这像建筑师太不认真了。 对，大家如果想看这个户型的话呢，也可以发送数字2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呢，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听小辫子啊，听众小辫子他要买的房子，还是呢就拿着这户型来跟我们一块讨论讨论。现在呢，刚刚博士说了哈，就算了，对不对？ 放弃购买， 对，放弃购买。来，接下来交给刚子了。刚子说可以买呀，为什么不能买？嗯， 刚子揪着头发说可以买呀。 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呀，首先那个谭博士这边认为呢，可选一定会很大，毕竟450万来买一个不到60平米50多平米的房子的话，可选余地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呢，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不一定非得选这个这么难改的一个户型。 对对对， 是。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买房子不仅仅是看价钱、看户型，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在里边。比如说，我可能真的离父母近，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什么上班的地方近，等等一系列的各种原因。既然发上来的情况下，既然有想买的这种余地，那么我们就聊一聊，如果您想买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改？那么改完之后，能够有哪些解决哪些问题？有哪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如果您能接受，那么您就去买。如果说 再看看，那就再看看，只能是这么说。像这套房子呀，我们刚才看到像是这个主卧室啊、阳台啊、三角啊等等这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无所谓，不看它不就得了吗？对，做这个推拉门、隔断门，然后呢就不看它了。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将这个先将主卧室变成一个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一个形式，另外呢将卧室隔出来这个三角和阳台这个三角并列形成为一个平行四边形，那么将这个平行四边形里边其实就可以多增加出来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增加有玩耍的区域啊，或者有阅读区域啊，或者说是一个工作区域啊，我觉得这样做一个分区也是一种合适的方式。我们看这个房子是不是方正，或者是不是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的话，主要是在里边的一个整体感受。平行四边形如果局部去处理的话，看到的两面墙其实也是平行的， 对， 那我觉得其实也还能够接受得了。另外呢，就是这是主卧室啊，还是最规矩的一个。客厅和这个小卧室的话，我觉得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你想，我们的小卧室其实也就是8.4平米，而客厅这块我看可能也就有个5平米， 嗯， 最多也 相当于一个餐厅区了。 对，也就最多也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时候其实就会存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第一，卧室面积不大，而我们真的要在客厅里边去待着的情况下，那就一定不现实了，因为几面都是石墙，没有任何的采光，唯一的采光可能也就是开开卧室门之后，从室外到这个公共的走廊，然后再到卧室，然后再透过卧室的门进入到这个客厅里边来，那么它的采光一定会极其受影响。所以说如果能够接受一居室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其实是可以考虑刚才说的这种意见，将卧室壁给它取消掉，变成一个大一点的客厅和这个其他公共空间都在一个里边，那这个面积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还是一个方正规矩的房间。那么如果要是说还是想要一个多睡觉的地方的情况下，您看一看是否可以考虑是卧室兼客厅的这种形式。那么这种形式如果能接受得了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另外呢，其实还有真的要去看的话，还有很多种可能性，因为这里边啊毕竟很多都是轻体墙，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其实给我们多增加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就是入户门有可能调整位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住宅啊，入户门调整其实可能性太小了，可能会受电梯井啊，或者邻居啊，或者是走道啊等等一系列的各种限制的影响，调整入户门位置几乎没有。但是对于这种房子来说的话，第一，年限在这摆着，九几年的房子了，物业管的可能不是那么的严了，实话实说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应该说是可以沟通的 啊。好，对不起，那个重新再说一遍啊，刚才有点掐了别播。然后呢，那个物业这方面啊，可能就会更好的沟通的，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将入户门开在这个卧室的靠近上边这一侧，靠近北侧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呢，就将厨房啊、卧室啊变成一个大的空间。而且呢，就是动不了的这点承重墙，其实可以考虑做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和这种开放式的餐厅。而这种客厅的功能，其实我们就可以建议您改变一下，干嘛非得是客厅呢？干嘛非得坐在沙发上呢？对吧？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吧台，这种舒服的这种形式，或者一个单独的椅子，舒服的形式，我觉得都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种形式也可以。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卧室和客厅啊融为一体。别把床做成规规矩矩的床，可以做成这个榻榻米，可以做成这种壁柜床，或者说可以做成这种沙发床，都是很多种余地的。但是无论是怎样，保持现在的现状，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对，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那几种调整的方式，都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现在房屋的这种结构形式。 哎呀， 对。而那个厨房和卫生间的话，我觉得还好吧，虽然说小一点，但我觉得能用。能够满足我们正常使用功能，这块应该来说问题不大。 呀，特别好。我觉得刚子这么一说完了以后，我倒是觉得，哎，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聊。 对对 对, 对， 因为450的话， 390吧。 对，450，你觉得啊，砍这么多， 我装修得花那么多钱、 哦？对对对， 门都得挪呀。 是是，你想94年的房子450稍稍有点多了，你想这一平得多少钱了？而且房子相对比较老，但是呢，照刚子这么一改，我觉得哎，豁然开朗了，确实好。因为我刚才只想到了，卧室壁跟这个小客厅打通，变成一个。又是卧室又是客厅的一个多功能区，然后再其次我就没想到他说把这个变成一个 平行四边形， 哎， 然后这样的话呢又连着阳台，这样又可以让自己这个卧室变得更方正一点， 嗯， 然后同时呢这边可以变成一个比如说书房也好啊，或者说小活动区也好， 嗯， 哎，我觉得还不错， 嗯， 还挺好。 嗯，刚子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设计师， 是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自己就不要说了哈， 嗯， 你是应该说，哎，没有、 嗯， 来重新说这一段掐了。 哎，好， 刚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没有，一般一般，哎。 怎么说呢？优秀的设计师特别喜欢这种看起来很怪的户型。因为 越有难度的， 哎， 越有意思。 你装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原来那些缺点都不在了，反而它的实用性更高了。因为这个得看您是多少人在用。 对， 比如说您要是就一个人住，这个房子可改的空间特别大， 特别多。 你比如说我把厨房也开放了，卫生间也开放了，都没问题， 嗯， 对吧？你其他地方想怎么改怎么改。但是如果比如说，您可能有孩子，三口之家。可能我得面临有两个卧室的一个选择了，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动呢？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咱们再具体提出吧。 对， 因为这个房子呢，确实这个户型在这摆着哈。 嗯， 首先我们不建议购买，如果您一定要购买，一定要找像刚子这样的设计师帮您去设计。 对， 啊，能够规避掉。 哎， 对、 啊， 好，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三套吧。 是， 看完第三套，你会觉得，哎呦，好舒服的房子， 这个，哎，真的挺好的， 多棒啊！ 是， 啊，这个大家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豁然开朗的一套房子。 因为这个吧，它不光方正的问题，连卫生间都带窗户， 嗯， 哎呀，我觉得好敞亮的一个房子。 对，这是咱们的听众一位叫邢玉华大姐啊，她发来的一个户型，她说想请几位帮忙给看看这套房子格局好吗？我们觉得还不错，想最后听一听你们的建议，谢谢了。先从谭博士。 对，因为谭博士在这里头，他永远是相对理性的， 挑错的， 是， 嗯， 来。 这套房子整体格局确实是很不错的，只是在使用的时候我不太建议像这样进行敞开式厨房。 他这个是不是开发商就这么带着的呀？ 我怀疑是， 嗯， 完全是可以做成封闭式的， 就给他做一个门呢。 对，而且最主要的就是餐厅的桌子这一块，这面墙就卧室壁外面这面墙好好的利用成餐厅，不像他摆放类似于图片上这种桌子，他整个方正感还是可以的。 哦， 这种桌子摆在这是很浪费地方的，造成整个玄关的空间流失，实用性其实也并不那么的大。 嗯， 从户型上来说，这套房子确实是没有什么的太大问题的， 对， 非常的好搞。 对，而且它的基本上是所有的地方都会有窗户， 嗯， 对吧？ 对， 然后有东西南，除了北没有窗户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有窗户。开放式厨房里边也有一个朝南的小窗户，嗯， 其实也够用嘛。 对，所以就像如果像博士那样的把开放式厨房给它封起来， 封起来之后 只要 开放式厨房的这个门不跟卫生间门对上，完全挪一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房子没有问题的。 嗯，来吧，刚子。 我来了是吧？然后这样， 说我觉得有问题， 还真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呀，这个房子户型还不错，但是我不认为房开发商设计的本身是开放式厨房，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因为，除非真是小到不能再小的情况下，他才会设计开放式厨房。像这种面积的，不应该。它极有可能是上一家的业主把这个厨房墙拆掉了之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会有比如说像房屋中介啊，他单独画了一个图给做成现在这种状态了。而我们真正要去使用的话，我们还是觉得如果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及做用餐习惯不适合开放式厨房的话，那我们还是进行封闭式的这种处理。我们只不过可以考虑是比如说玻璃推拉门啊等等这种形式，也可以将这种视线的感觉变得稍微大一点，不一定非得完全开放。 可以。 而且呢，这个房子啊里边其实很多都是轻体墙，那么还可以锦上添花的事情我再和你们再说一说。 你打算拆哪堵？ 哎，真是说对了。现在卫生间的面积其实是有 5.1 平米，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将两个卧室的门同时改一下位置的情况下，现在从这个图上去看啊，客厅的电视墙尺寸其实还是蛮大的。 电视墙的尺寸还是蛮大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将两个卧室门都开在了上北下南左西，开在西侧。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现在的现有卫生间的尺寸变大，变大之后呢，就能够将卫生间里边的利用率会更高一点，比如说干湿分区啊，或者说 那个衣帽间啊， 哎，这种各种形式，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有考虑的余地的。这个是这个房子里边，我觉得可以调整得更好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就是你像咱们这个房间里边的门啊，我觉得这个卧室 A， 也就是大卧室朝南向的这个卧室的门不一定开在这一侧，其实还有可能是开在哪儿呢？开在南向。开在南向的位置，因为一进来之后的话，直接就是很光亮的这种尺寸，这种感觉我觉得会更好。所以说将门开在这个位置，也把跟另外的两个门离开一定的距离，而且呢，我觉得你还可以将主卧室的北墙，也就是靠近卫生间那面墙，做一面完整的柜子，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这整个房子里边的一个储藏的空间，或者说是解决了比如说那个衣帽的储藏空间，这种问题会解决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再去调整一下的话，可以将门口的这个地方来适当的进行调整，因为从图上去看的话，我们没有解决进门换衣服换鞋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块要去有一个沿着建筑结构的这种墙体取齐的这种方式来去做会更合理。而现在来说没有利用好的话，就是这个阳台，这个阳台面积实在是有点太过于大了， 相当于一个小卧室那么大。 对，这个阳台是有点太过于大了。那么我们其实就要考虑考虑有哪些空间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考虑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把餐厅放在进门的这么堵的地方吗？不一定。我们如果要是用餐的话，想一想在餐厅里边其实更愿意挨在一个靠自你窗户的位置，那么如果您能够将餐厅的位置往这个方向去挪一挪的话，我们相信用餐的这种感觉会更舒服。 哎呀，厉害了厉害了。我头一次听说要把餐厅区放在阳台上。哎呀，特别好 特别好， 真的真的。 对， 因为如果要是它窗外有一些风景的话，哪怕说我临街或者说我靠近我这个小区的花园，哎，我觉得不错呀。只要你把就是窗户的密封啊，或者是采暖啊做好了，哎，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错，挺好。 所以说这套 就是动线稍微长了点。 哎，房子也没多大。 谁说人客厅三十多平了吗？ 就三十多，又不是三百多， 加上那个六米多呢。 没关系， 配电动小车。 这件事对，但是我觉得跟那个用跟这个更好的用餐环境比起来的话，多走两步没关系。 是的，是的，是的，特别好。刚子这个主意特别好。 对，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看看您这个采取不采取啊？这个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但是这边呢，接收问题的时间长度呢，只有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比如说青青发来问题了，说这个小户型的储物问题怎么解决？我不想做榻榻米，也不要那种抬起来的床，我要住两代人，父母和我们四口啊，只有一居，这怎么办呢？这是个难题，但是今天呢，我们确实没时间来说了。我们等到周三的时候，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来帮您解决一下问题。其他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住在876@163.com 这样的邮箱当中。感谢今天两位，谢谢刚子，谢谢谭博士，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首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